OK，八点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查经。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这个教会有这样子的查经班，有这样子的恩典，也感谢你一直祝福这个教会。这是我们教会一个很重要，我们就是从查经班开始的，也之后能够一直延续。就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这段时间，就像你一直祝福这个教会的，祝福这个事工，帮助我们检视雅各书第二章这段有名的经文。也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所领受的信心，它的性质是如何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信心。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今天是这段经文，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因行为称义的经文。这个段落的要点，首先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讲太多，就是保罗的因信称义和雅各的称义，不只是因着信，也是因着行为，其中并不有冲突。简单的来说，保罗和雅各所关心的是一个人得救之前和一个人得救之后的光景。一个人全然是还未得救的人，全然是凭着信心，不是靠任何的行为而得以称为义，但是得救的人有一个新的生命原则的人，有圣灵在他心中工作的人，也是因着所赐予的信心而得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的这样子人，必然会有所行为。所以，我们也可以注意保罗啊，雅各在这一段是特别对谁说话？他的教导的对象、谈话的对象，在教会中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律法主义者还是反律法主义者？答案应该还蛮明显的。这段经文也帮助我们思想：因信称义的人是不是该有行为？该有什么样的行为？如果我们说该有这个该有的必要性是什么？所以当然我们今天也会看雅各到底是什么意思，行为到底如何称人为义，在什么意义上称人为义？OK，我们再次留意从雅各书一开始我们就留意的一个原则，就是一个人的外在的行为模式取决于内在的原则。尤其将这个内在决定外在好了，或者外在取决于内在，这个原则或这个模式应用在行为和信心上，我觉得是很显而易见的。很多人都有行为，人有各式各样的行为，但是，雅各在这里讲的行为是一定是出于某一种内在原则，而这内在原则必然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信心。OK。好，我们就看经文好了。我们今天是从14节开始，14到17节，有谁可以先帮我们念？ 雅各书2章14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没有衣服穿，又缺少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要的，这有什么益处呢？”信心也是这样，若没有行为，是死的。 OK。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这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我们首先注意，保罗是在对不起，我，你们自己要更正我这段会讲的，我可能会一直讲到保罗，但是是显然是讲雅各，OK？雅各指的是谁？雅各他说话的对象，特别是指谁在说话？这个有人是指谁？你认为是教会内的人还是教会外的人？应该很显而易见是指教会内的人， 所以雅各的预设就是，已经说自己是信的人，自己是有信心的人，自己是信耶稣的人，在教会内的人，OK。但这样的人他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雅各在这里并不是质疑信心可否救人，OK。信心，我们会说当然可以救人，也是唯一能够救人，上帝赐给人唯一借着可以得救的手段或者工具。OK，但是雅各却是质疑那个人的那种信心可以或不可以救他。这个原文的信心之前有个关词，所以在和合本和和修本都有翻译出。这信心或那信心能够救他吗？是特定指说那个人说他自己有信心的，那个人的那种信心却没有行为的信心，可以救他吗？答案应该是不能，right？这边我们也可以再思想一下，得救可以救他吗？得救，得救这个意思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时候，这个字的意思。有的时候可以是指得救的身份或得救的状态，那一刻，之前是还没有得救，然后上帝的恩典临到某个人的身上，圣灵在他心中工作，就叫他从出死入生，从过犯和罪恶中活了过来，他就得救了。OK，有的时候这个得救确实表示一种过程。一种延续的状态，不是，不仅是，身份上的改变或身份上的宣告，而是一种延续的状态，得救就得救到底这个概念，或者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那边的用词，我们还在等待，final 最终的救赎，OK，这个概念，所以。在这里，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书说要得雅各，当雅各说要得救的地方，它通常是指那已经凭着信心称义，已经凭着信心进入救恩的人，也要活着出，也得着，也就必然活出得救到底的生命。特别是指这个后面这个得救，不只是。因信称义而得救，而是你也可以说因着信而成圣而得救到底。关于这一点，我先停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还 OK 吗？就是会不会我说的不够清楚？OK。也许我，大家应该也熟悉另外一个概念，我们会说人是因信称义，但是因信称义并不是得救的全部，因信称义是得救的必要的，你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得救的开始吗？但是那不是全部，有的时候尤其是，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认为因信称义就是得救的全部。Okay， 我因信称义，甚至有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概念，但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救恩远远超过称义。那个信心不只叫我们称义，马丁路德，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还不断的叫我们活出善行，行出善行。所以，或者用加尔文的概念，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救恩，这个救恩是一种双重恩典。这是什么双重恩典？是有称义和成圣 ，duplex gratia， justification 和 sanctification， 称义和成圣这个恩典是可以区别，但是不能隔离的，这都是同一个得救的救恩 ，right？ 所以当你得救的时候，你不只是因信称义，你也必然凭着信心依靠圣灵成圣，最终要得荣耀等等。好，教材我们也提到。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就是按照行为受审判的教义。这个跟雅各所讲的这个因行为称义 或者借着行为称义是有直接的关系。有些改革中的先贤会很小心或谨慎的使用一种用词或一种概念，叫做第二次或最终或者宣告性称义的概念。OK， 你可能会有点迷惑，因为我们不是一次上帝宣布我们为义就这样了吗？不会再改变了吗？不会因为我们的，因为全然是凭着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慈善，不是我们自己手中的工作，或者我们的顺服或持续的顺服，所以，怎么会有什么第二次或最终或宣告性的称义这个概念？这个首要是说，有些先贤们他们会使用这个概念来表达，上帝要在最终的审判的时候，在所有万物面前，在审判的宝座前，公开的按照真正信徒的作为，这个作为不是出于信徒自己的，乃是赐给他们，是上帝在信徒身上所成就的善行，上帝指定信徒要行出来的讨他喜悦的这个善行，按照这个善行称他们为义，在最后的审判。也就此，通常改革中先贤还会再强调，不只是借着称他所拣选称他们为义，借着信心称他们为义的人为义，也称自己为义，好像说你看这些人他们是如此不配的，但是我拣选了他们，我赐给他们信心，我赐给他们圣灵，我赐给他们成圣的恩典，也他们也确实因为我在他们心中的工作，他们确实活出了这个圣徒该有的样式，有我的样式，效法有我儿子长子的样式。你看这些人，所以这个称义不是一个空虚，从来就不是一个空虚的法庭上，只有一个法庭上的宣告，乃是有实质的内容在里面。这个内容就是人的义行、善行、好行为行出的义。雅各在这里所说的行为或工作，行为或工作，希腊文是 ergon， 都可以行为或工作翻译成。OK， 这个概念就是为什么有些先贤们会使用这个概念。那你应该可以听得出来，这个开始帮助我们理解雅各在这里所讲的因行为称义，或者凭着行为称义，或者平行的那个概念，按照行为受审判的这个教义。OK， 有很多弟兄姐妹，会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不是按照行为受审判。但是我们在新福已经多次在其他地方也有教导，在圣经里面也有明确的经文佐证，按照行为受审判是完全符合圣经，也是改革中一项坚持的教导。OK， 也是其实就是符合雅各书在这个段落，雅各在这个段落所教导的凭着行为、借着行为、因着行为称义的概念。OK， 我会多加补充，在你们的教材里面有这个与罗马天主教或者很多保罗新观或者新律法主义，像 Richard Baxter， 我把这名字加进去，因为有人录音会听到这一段，他们的那种我们确实是靠着信心称义，凭着信心称义或因信称义好了，进入救恩的状态之中，但是我们进入救恩状态之中的这些人，得救的人，要借着自己持守的善行、忠实、顺服、行为、工作来维持我们得救的状况。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好的工作，我们没有行出善行，或者用天主教概念，没有忏悔等等等等，没有这些借着行为来维持我们得救的状态，我们就从救恩中失落。OK， 所以这样子的人，他们可能也会使用最终审判的概念，但是那个最终审判概念和正统改革中用的最终审判概念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个最终审判的概念其实就是，是的，我们是因信进入救恩， 但是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行为维持在救恩的状态，但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到最终可以得着救恩，但是我们要非常的努力。所以最终得着救恩的人是因信进入救恩，凭着行为称义。听懂我的意思吗？这里我很显然这并不是雅各在说的，也不是改革中的先贤。如果他们用这一类的字眼，最终的称义或宣告性的称义或第二次的称义所讲的。OK， 关于这个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其实还厘清一个蛮重要的概念，就是什么不是雅各在此所说的。雅各在此所说的不是这种罗马天主教保罗新观和新律法主义的那种靠着行为称义。关于这个有问题吗？佩仪还 OK 吗？ 后面讲的那个因行为维持得救状态，是不是在心态上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变成后面你反信，就是你因信称义之后，你的心反而是因为我为了要保持一个得救的状态，所以我用行为去表达这样子，好像跟从头到尾都是因信心而活出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是这概念吗？ 是，也就是说，这个概念就是有点，就是基本上救恩是神人合作 ，OK。凭着信心我领受了恩典，但是我也需要靠着我自己的努力维持这个所领受的恩典或领受的救恩。OK。好，我再顺便一提，我不是要 confuse, 混淆大家。改革中的先贤或正统改革中讲到称义的时候，绝对是坚持就是上帝单独工作 ,monergistic。全部都是出于上帝的，人一点一连一根小指头指Lifting one little finger, 就是一根小指头举起来都没有办法贡献任何我们得以称义的工作。有人会说，唯一叫我们可以贡献叫我们称义的，唯一的就是我们的罪。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有的时候改革中的先贤会或改革中的神学家论到成圣的时候，会说这是神人合作 ,synergistic。但他们也会很小心的来说什么神人合作，其实这是我们心腹弟兄姐妹熟悉的概念，是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几乎都用的那个祝福的词。如果我们有工作是什么？上帝在我们心里运行，叫我们行出，借着耶稣基督行出他所喜悦的事，或者以弗所书二章十节。那个是上帝指定我们要我们做的事，所以那个做事的动力、做事的能力、做事的指定的道路，都是上帝所设立、所赐予的，但却是我们行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借此邀功，但是我们必须做。所以就此来说，成圣有些，我也会这么讲。如果你理解这个意思的话，成圣是神人工作，但是在这里。的罗马天主教保罗新观和新律法主义，他们所说的这个神人合作，就真的是的，我需要一点信心，是的，我需要恩典，但是我也要靠着我的努力来维持我的救恩。OK， 然后上帝是看着我的努力，最后宣告我为义。但我觉得这，我们会认为这不是雅各所教导的。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应该还算是清楚，因为我们其实在其他地方已经有讲过这样子的概念了。好，如果弟兄姐妹没有衣服穿，又缺少日用的饮食，所以雅各之前是在针对教会里的有一些人说话，这些人他们可能说我很有信心，我相信，可是没有外在的行为，没有外在的行为展现出来。若是弟兄姐妹这样子的人遇到了弟兄姐妹没有衣服穿又缺少日用的饮食，这或许不是实例，但是我想这是每个教会都会遇到的实际的状况。 实际的状况，实际预体的具体的状况，就是有圣徒在生活上有实际有迫切的需要，应该可以受到其他弟兄姐妹的帮补、帮助等等。然后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你们平平安安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 OK， 这是很近前的、很近前的说法，很近前的用词，甚至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祷告词。我为你祷告，愿你们，愿上帝赐福给你们。但是没有实际的行动，提供他们身体所需要的，这有什么益处呢？一点益处都没有。这就像我们基督徒时常会说，我为你祷告，但是却没有具体的作为，甚至只说为你祷告，没有具体的为他祷告。这等同羞辱奉那名祷告的上帝。听懂我的意思吗？愿你平平安安去吧，因为这个是犹太人之间非常熟悉的祝福。愿平平安安的去吧，就是奉耶和华上帝的名。愿耶和华上帝保守你，愿他的脸光照你，愿你平平安去。但是你愿上帝这么做，你用他的名来祝福其他的人，但是你却没有任何的行动。这样子的人就不应该期待主会在最后的审判称他为义。为什么？因为主会对他说：“我饿了，你没有给我吃；我渴了，你没有给我喝；我需要住的地方，你也没有招待我。”他们会说：“主啊，你什么时候饿了？你什么时候渴了？你什么时候你们在我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没有做的，就是没有做在我身上。”Right？ 所以这雅各，我想应该是想起他哥哥的教导，就是记得我们总是记得雅各说的话，其实是时常是有那个回音 echo 反应。主耶稣他的教导在这里我觉得是非常的明显，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刚才我们讲到就是那个在最后的最后主会对有些人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们，因为你们没有在我最小的弟兄上行善，就表示其实你们根本就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们，你们根本就不信我。”等等。 OK， 所以他说信心也是这样，他说这样的信心是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说自己有信心然后看到人有需要却可以发出很近前的祷告词，很近前的祝福词，说得很漂亮却没有行为的人。他说信心是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他并不是雅各在这句话的意思，信心和行为，他不是直接对比信心和行为。他所做对比的是有一种信心，有些人的信心是没有行为的，和那真正有行为的信心，真正必然有行为的信心。所以马丁路德有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有一句话。他是在罗马书注释的引言的时候写的，他说信心是活泼忙碌积极且大能的东西。在我们教义的最后一段，我又把那个比较完整的这段话翻译出来。手，我们可以回到，如果在教义前面我有提出一个问题，或者一个在教义之前十五节那个段落之前有一个段落，就是说我们应该与雅各，应该与保罗，应该与耶稣都一同的确认，我们可以大声的宣告，善行对得救来说是必要的。OK， 这个也是心腹弟兄姐妹应该很熟悉的一个口号吧。OK， 在心腹你应该说是的，善行对得救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你大概可以听得出来，强调因信称义。没有错，但是只强调因信称义，在这个教导之下，你可能会误解，就是我们得救全是凭着恩典，是出于恩，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凭着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所以行为并不重要，行为也许是一个好的选项，但对得救来说不是必要的。但是在我们这一段的讨论之下，你可以看出 善行是绝对必要的，你不能 只空说自己有信心，然后嘴巴发出一些很敬虔的口号，但是却没有具体帮补弟兄姐妹的行为。因为雅各说这样行为有什么用呢？一点用都没有，是死的。Okay. 那真正能够拯救你的信心一定是活的，马丁路德所说的那种积极忙碌大有能力而且是不能不做出善行的那个信心。Okay. 所以我们也可以思想这样子的善行是什么样的善行呢？就是一般人做功德的善行吗？不是。这必然是什么？我们刚在开始就讲到的，这种善行是必然是基于一个内在的原则。这内在原则是什么？这个能够叫人称义的善行必然是出于一个内在的原则。什么内在原则？ 就是我们有一个重生的新的身份啊，所发出的 重生的新的身份必然有什么？基于 结果啊。 所以我们行善必然是那个蒙神悦纳的善行，若没有这个必不能讨上帝的喜悦。是什么？喂， 信心吗？ Yes， 信心，信心，信心是我们的内在的原则，而这内在原则是上帝所赐予我们的，你甚至可以说是注入我们生命之中的。只有基于信心的这种善行，不是人凭着自己的努力积功德的好行为。一般人没有信心，非信徒所行出来的好行为，甚至在很多的标准上面都好过基督徒的善行，那个在上帝面前都没有办法叫人称义。但是如果是基于信心的，那就是上帝在你心中所行的运行，所叫你行出来的工作。因为信心本来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礼物，只有基于信心所行出的善行才是那可以真正拯救人也叫人称义的。在最终的审判的时候，上帝是可以拿这个行为说，你看他的好行为是我赐给他的，是我赐给他那个行这个善行的原则叫他行出来的，他是我手中的工作，这是我手中的工作，我引以为傲，我称他为义等等。 OK， 因此那这样行善行的必要性也就显而易见了。因为这个必要性不是我们必须靠着这个来赚取我们的救恩，但却是必须要行出善行，因为这是上帝指定我们得着最终救恩或上天堂必行的道路。你不走这条道路，你不行善行，你不使用信心行善，对彼此行善，你就上不了天堂。 OK，善行的必要性你可以说是工具性的，或指定上帝指定道路性的必要性，不是功劳但却是必要的。 OK， 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在教义的在不是教义教材的前半部分我还没有提到，我们讨论到这里可以思想一下，为什么雅各的这段经文对圣徒之间的彼此劝勉、彼此劝诫，还有对教会的劝诫是这么的重要？你说你有信心，你说你信耶稣，可是你怎么活得一点都不像有信应该有真信心的人？你怎么活得一点都不像基督徒？ Right?这个是我们彼此劝诫，也是教会施行惩戒的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评判断的原则。 Right， 就是 OK， 我不是，是的，你说你是相信耶稣的人，然后我们不会说你，那你有没有什么好行为或什么都无所谓，因为我们不是反律法主义者，全然都凭着恩典。如果我们要真实的确实的施行教会纪律或彼此的劝勉，你必须要有一个标准。雅各在这里提供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这标准其实就是有没有那一个信徒该有依靠圣灵，凭着信心按照上帝话语行出的善行。如果没有的话，他至少我们在旁边的人，他的弟兄姐妹或教会的人，可以判断他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属灵的光景，需要有雅各这样子的人来提醒他，哎，你说你信，可是你的行为在哪里？好，我们看十八、十九节，有谁可以帮我们念？ 好，我来读第十八节。但是有人会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给我看，我就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给你看。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得很好，连魔鬼也信，也怕得发抖， 且怕得发抖。这边因为希腊文原来是没有逗点标点符号的，所以我们在读这个时候，在翻译的时候，你必须要做出一些判断。我不讲太多，就是你可以有什么样的选项，但是我认为和修本、和合本和英文大部分的版本 ESV 等等翻译的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但有人会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这是那个人说的。某个人说的 ，OK， 我会建议就是按照和合本和和修本的标点符号来读这段经文。我会建议，甚至会说，但有人会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就把它想象成说这话的人是雅各，或说这话的人是一个教会的牧者好了。然后对一位在之前所提到在教会里面说自己有行为啊，对不起，说自己有信心，但是似乎没有行为的人说。哦，你说你有信心 ，OK， 好，你有信心，但是我有行为。我不说我有信心，但是我有行为。你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给我看。对那个人，对那个说自己有信心的人，一直说自己有，好吗？你展现你的信心吗？你怎么样展现你的信心？是凭着说一些很空虚的口号，愿你平平安的去吗？愿你吃得饱穿得暖吗？一些信心的宣告吗？怎么什么什么？举起手来怎么样？我呢，我就借着我的行为，我不是靠说的，我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给你看。OK， 可能现在更现代化处境，就是有一个教会的很惹人厌的长老或者牧师，然后会对一个可能已经观察到属灵状况已经发生问题的弟兄姐妹，可是一天到晚在Facebook 上面做那个信心网红的人，一天到晚说，哦，我爱耶稣什么什么，哦，耶稣怎么样怎么样好，说，哦，你挑战这样子说自己有信心但是没有信心作为的会友， OK， 你到底是怎么样印证你是真的有信心的？ OK， 在此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我们熟悉的概念，就是神学家认知信心，可能你可以用三个成分来分析信心。信心有知识，我信上帝儿子道成肉身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我信这个，我也认同这是一个事实，这不是一个故事，他确实是为我死，因为他爱我， OK， 然后我也有信靠，因此我的生命我信靠他，我信靠他，会带出这个信靠，就不只是说，不只是认同，不只是知道，而会带出实际的行动。譬如说，这个挑战对某一个人的挑战，可能说你可能会有知识上的认同 ，OK， 你有知识，你说你认识耶稣基督这个人，你也认同他确实上了十字架，甚至你会说他为你死。但是请你拿出你实际的信靠的作为来佐证你的心性，你的真信心。这个作为就是当弟兄姐妹说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你是不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他会供给你，而你可以舍己牺牲你的午餐，好叫你的弟兄或者姐妹可以填饱他的肚子，相信上帝最终他会供给你。就这么简单嘛，这个就是一个信心所带出的行为 ，OK。那 我可以，如果譬如说，他说，可是我用我的行为来佐证我的信心，就是我可以这样做，这个行为就佐证我是真的有，不只是有知识，不只是有认同，我也有信靠，而这信靠会带出某一种舍己的行为。OK，就这样子。你信上帝只有一位，好，你信得很好，但这够吗？信上帝只有一位是真实的信仰的一个最基本的内容。犹太人信仰最基本的内容，他们的早晚要送朗的 Shema 的祷告，生命记6章的那个祷告，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非常好。魔鬼也甚至可以说这个祷告。OK，我们不要说魔鬼可以祷告这个祷告词。魔鬼至少可以认同这个祷告词，耶和华是独一的主。魔鬼也信这个，他不能够否认这个事实。但是魔鬼没有办法祷告下一句，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生发仁爱的信心。如果你信我们的上帝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这个信心必然会叫你生发仁爱。加拉太书6章5节那个保罗的用词，会叫你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这是魔鬼他没有办法说的，你听懂我意思吗？所以雅各在这里，他其实是在引用犹太人与犹太教背景的这些信徒非常熟悉的 Shema，以色列啊，你要听的这个祷告，近前的犹太人早晚都会朗诵，从小就朗诵的祷告。魔鬼也认同这祷告其中一部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爱上帝，他们没有办法有那种正行心所带出的爱心所带出的行为，反而是胆战心惊。OK，好，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凤娟，OK 吗？OK，我们就看20到26节好了。有谁可以帮我们念？ 哎，我念20节，你这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没有用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得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他心。是与他的行为相辅并行，而且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的。这正应验了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了上帝，这就算他为义，他又得称为上帝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同样，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另一条路出去，不也是因行为称义吗？所以，就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谢谢。你这虚浮的人，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没有用。这里是原来希腊文有个很微妙，就是，那个虚浮、空虚，没有知识、没有道德内容的人。然后这种人在这样子这个字眼出现在其他经文出现的时候，就是没有用的人。你这没有用的人，你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没有用的吗？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雅各在这里讲的就是没有作为的信心，没有作为的那种空虚，没有用的信心，没有用的信心就是那个没有发出作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没有善行的信心，也造就没有用的人。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得称义吗？很显然的，可能在教会之中，有一些反律法主义的人会说，在创世纪22章之前，上帝早就称亚伯拉罕为义了，是因行为称他为义吗？绝对不是，因为经文怎么说？创世纪15章第6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他为义。你听懂我意思吗？ 显然在教会中有一群这些我们现在会所谓的反律法主义者，就是那个行为不是必要的，守律法不是必要，遵守上帝律法不是必要，只要全然都是信心，全然都是恩典，他们会说 No, 看亚伯拉罕嘛，我们的信心之父，他全然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行为称义。但是雅各在这里对他们说 No, 他是把以撒献在坛上，然后借此因着这个行为得以称义。所以让我们想，其实犹太教的传统就一直认知，创世纪二十二章在犹太教里面就有一个简单字来形容创世纪二十二章，叫做测试。那段经文测试的是什么呢？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上帝要求亚伯拉罕献他所爱的，你所爱的，你唯一的儿子以撒献他为祭的，这个测试正是他信心之真实，正是上帝在创世纪十五章的那个宣告或者预言。听懂我意思吗？所以雅各在这里讲的说，上帝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在那里宣告亚伯兰为因为信他为义，绝对这个绝对是有其内容，这个信心是经得起考验的，这个信心最终会叫亚伯拉罕将他独生的爱子献在祭坛上。OK, 所以我们反面来想，如果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却拒绝献上他的独一爱子以撒，拒绝后来的新约的作者说，相信那是可以，他信的是一位可以叫死人复活的上帝。他的信心还算是真信心吗？他的信心还算有内容吗？当然不是真信心，也没有内容。那样的信心能够称他为义吗？当然不行。换另外一种方式来思想这个问题，如果亚伯拉罕他不是凭着信心，就是那个非常具体相信可以叫死人复活，可以叫他的儿子复活，因为他只有这个儿子，而且上帝明文指定只有借着这个儿子他的后裔才会多过海边的沙，多过天上的星星，这个儿子现在上帝要他献上这个以撒，他唯一的选项就是上帝确实要我献上以撒，上帝也必然叫他从死里复活，要不然他之后的后裔从哪里来？ OK, 如果亚伯拉罕不是凭着这个信心，就是凭着一种后来以色列人犯的大罪，让耶和华上帝要毁灭整个以色列族的罪，就是献自己的长子为祭，以为这样子可以讨好上帝，如果他不是凭着信心，但是他确实有这个行动，献了以撒为祭，以为这个可以讨好耶和华上帝，这个行为可以称他为义吗？不能。所以你看雅各在这里的逻辑紧密不下于保罗的逻辑，所以雅各在这里提醒如果有这样声音的以色列人或者这种反律法主义者，我们当然可以说亚伯拉罕不只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人更是借着他的行为上帝称他为义。 Right? OK,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讨论，趁机讨论，因为这边提到旧约的这个称义的概念，我不知道你们以后会不会遇到这个概念，或者有听过这个概念，就是关于到底什么是所谓的dikaiosune, 新约里面讲的义，特别是保罗所讲的义，但是我也认为这边雅各所讲的义到底什么是义，通常有两个进入，两种理解的方式，传统的改革中的旧约上帝审判人的称人为义的这个义，是一种关乎罪，一定是跟人的罪是否能够有罪的人如何来到上帝面前，如何得以在上帝面前称义，占一席地位，是一种法庭上的概念，跟罪有关系。 OK, 另外一个进入，所谓我们就说保罗新官的进入好了，则认为说 No, 你们都搞错了，马丁路德都搞错了，你们太在乎罪了，其实保罗所讲的这个称义的概念其实不是人的这种罪的操守，不是这样子的，没有什么替代性救赎，为罪死在十字架上， 那个罪，那个其实是关乎什么？关乎国民身份，国民身份记号，关于割礼是否守食物的礼仪，守献祭这些概念，是否人要凭着这些上帝称人为义，还是不再需要借着这些上帝就称，因为耶稣基督称人为义。所以这种的概念你可以说是一种关于一种民事的概念，关于以色列人的身份的记号，割礼食物的规范等等。 OK， 所以好简单的讲，我们会怎么说，我们当然因为我们还是比较传统吧，我们比较老套一点，比较不入流，可以这么说。我们是改革中仍然认知义在这里，在新约和旧约首要讲的是一种法庭上的义和不义，得以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人的作为，不是人的身份，不是人献祭多少或守什么食物律例，得以来到上帝面前。就思想什么是亚伯拉罕的义，到底什么义使亚伯拉罕得以站在上帝面前而不需要逃避上帝的面，相关的来说，到底是什么义的缺乏让亚当逃避上帝的面成为罪人。义和罪一定是相关的，一个事实的两面，可以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比较亚伯拉罕的作为和耶稣所教导的 right？ 亚伯拉罕的作为怎么称为义，是不是因为他献了足够的祭，他行了割礼，所以他得以在上帝面前称为义，还是因为我们比较理解的，上帝宣告亚伯拉罕这个原来敬拜偶像的这个外邦人就是拣选了他，称他为义，凭着信心称他为义，做他自己的，做他子民的祖宗宗主。 OK， 经文是譬如说在旧约诗篇的143篇的第二节的经文说，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献祭不够的人，凡没有守食物律法的人，都没有一个是义的。 No， 是审问，关于审问，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诚义的，这一定是跟罪有关系。然后在新约罗马书保罗的用词同样的，凡血肉之躯没有一个能够因律法的行为而在上帝面前诚义。这个律法，保罗讲的律法是食物律法吗？是讲献祭吗？是讲割礼？ No， 因为律法是本要人认识罪。这也许是一个岔题，但是在这里所讲的称义的绝对不是只是一些守礼仪、守律、献祭等等，而是关于罪，关于罪的概念。好，22节还有12分钟。 OK， 关于这点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想法？疑心有问题吗？ OK， 可见他的信心与他的行为是相辅并行的，而且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的。 OK， 这里也是一个很微妙的用词，亚伯拉罕的信心与他的工作或者行为同工，工作同工，你直接翻译就是这样，他的工作同与他的信心同工的。但我们这边也应该再次强调，信心并不是行为，信心与行为同工。行为你也不应该理解行为是信心的一部分，那是罗马天主教的理解。 OK，他们会认为 charity is part of faith， 就那个爱心是信心的一部分，这个就会混淆称义和成圣。但是真正的信心必然会带出行为，就如信靠不是信靠的行为，但是你如果真的信靠，必然会有信靠的行为。 这个跟之前所提的称义的人也必然会成圣，但是称义和成圣是有所区分，你不能够混淆，你混淆了就变成靠着行为得救，罗马天主教。 OK， 这正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了上帝就算他为义。所以雅各在这里讲的他的献祭的行为印证应验了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因着信上帝就算他为义，他又得以称为上帝的朋友。也许吧，我们在这里可以讲因信称义的人不只是成为上帝国的国民，那个关系是更亲密，不只是关乎一个那个身份的记号，而是恢复与上帝父与儿子儿女的关系。在这里是用朋友 beloved， 在旧约里面的那个朋友其实都没有直接讲是朋友，就是亚伯拉罕是上帝所爱的，成为上帝所爱的。 OK， 这样看来直接翻译是你看，你看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单是因着信，不单是因着信，单因着信那个字monon 是很关键的，就是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人是单凭着信心称义，但是那称人为义的信心绝不孤单，你懂我意思？那真的称你为义的信心绝对会有其行为同工或者随伴，善行同工或随伴。 OK， Kelvin 在这边那边我有 放一句进去，就是保罗会强调我们称义不是靠行为，完全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称义，但是雅各也同样的一个铜板的另外一面也不容许那些没有行为的人，没有善行的人算这些人为称义的，真正称义的人。 OK， 相关的另外一个概念，也许我给你们，因为这因信称义的教义可以说是我们有些人会说是整个宗教信仰宗教改革的一个关键点。所以你读神学院的时候你一定会读，如果你要的话你一定会读很多关于这个的教导。我们改革中的先贤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关于称义或者那个最终得救的这个救恩，这个也许跟雅各在这里所讲的因行为称义或最终审判有关系。最终的救恩，上帝在我们最初得救的时候就已经赐给我们一切得救的权益 rights， 我们就拥有，因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工作就帮我们赚取了救恩，那个救恩就是我们的了。 OK， 但是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概念，但是上帝也指定有了这个权益或者 title， 你好像拿到一张纸说这个是你的救恩的权状，用权状好了，中文的权状，拿到救恩权状的人要实际得到这个救恩，就好像你要实际得到这个房子，上帝也不会赐给你这个房子，除非你按照他所指定的道路得到possess 拥有这个房子，你们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就某些方面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因为你一次得救全然是因为凭着上帝的恩典，他的拣选，凭着他儿子的工作，上帝赐给你救恩，你不会失去，但是你要实际得到这个救恩，你要上到天堂好了，最终要上到天堂，你要拥有这个最终的救恩，或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最终的救赎，你必须靠着顺服，凭着信心，依靠圣灵，做你得救的功夫，走成圣的道路，你才拥有。所以他们有一个概念，就是用权状和拥有 rights and possession 这个概念来帮助我们理解。他们不是无聊做出这些区分，而是帮助我们非常实际的理解，面对 有些人会说，哦，我们已经一次得救，就不需要行善。又有另外的人会说，啊，我们上帝的确叫我们得救了，现在我们要努力的维持我们的救恩。其实这些概念都是帮助我们理解如何活在世上，忠实的活在世上，明白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恩典，也明白上帝指定我们蒙恩得救的道路到底是该怎么样行这个道路。OK，最后，妓女拉合。妓女拉合的例子，这也是因行为称义。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么说？是妓女拉合是因着什么得救？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因着信。他说，希伯来书11章31节，因着信，妓女拉合曾友善的接待探子，就没有跟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就没有跟那些人一同灭亡，因此得救。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和雅各书。和雅各是彼此冲突吗？当然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理解，no，这个就是，拉合的信心是有行为的，OK，就是隐藏那两个探子，保了那两个探子命，OK，因为信那两个探子的上帝是耶和华上帝，就妓女拉合，你还记得他是我们主耶稣他的先祖之一，他列在他族谱之中。这个他的信心是有行为的，所以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没有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OK，在这里，其实我们就再次重复，他在这里信心和行为，就像称义和成圣好了，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是却是在一个圣徒。蒙恩得救的圣徒走天路的过路客的生命之中是不能够分开的，但是你一定要有所区别，你没有有所区别，你就变得律法主义，就要凭着一点信心，靠着自己的行为要补足这个得救的功夫。但是如果你把它分开了，你就变成反律法主义。哦，我全然是凭着信心，我不是很需要行为，信心不一定要有行为，因为那个行为是好的选项，但不必要。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就如人一定是有身体和灵魂，才是完整的一个人。OK，最后有那个马丁路德的引言，罗马书注释，他写罗马书注释的引言，自己啊，大家自己可以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想法？博瑞还 OK 吗？ 这让我想到那个主日学最后一课疏忽的罪，就是疏忽的罪，好像就是那个正面的东西都出不来，也不去做它吗？就只有脱相没有穿上，就是哎，好像有一点呼应。 可能有一点关系吧，但是那个疏忽也是行为，对不对？其实就是疏忽也是一种行为。行为的反面就是做出来。Anyway，吴大哥，秀艳姐，OK 吗？佩仪，OK 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千农有没有问题？凤娟。OK，也许最后的提醒就是，我们进入的生命不是多一点律法或多一点反律法主义，而是什么？也就是一个圣徒的生命不是律法主义，也不是反律法主义，而是用保罗的用词好了，生发仁爱的信心。生发仁爱的信心，活的信心，活泼的信心，一定会叫你做出，一定会叫我们行出善行的信心。这善行什么样子，什么样式，坚强、软弱程度不同，但是一定会有。如果你全然没有，那你的信心就是死的，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不是靠着律法 行律法来到上帝面前，也不是全然凭着恩典就不需要行律法，上帝也会悦纳我们。 OK， 好，谁带我们做最后结束祷告？ 那我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这一段时间透过雅各书我们来思想信心行为之间的关联，也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信心，就在我们里面发动，以至于我们可以做出蒙你悦纳的善功。我向你献上感谢，求你恩待我们今天晚上的休息。我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谢谢大家，晚安， 拜拜。